身边， 只要我不记得。

站在舞台上，想你念你唤你，来不及对你轻轻细诉，用所有的勇气对你说爱你。我的歌声声温柔为你，句句悲伤为你，远去的你，说一声爱你。我的歌声声温柔为你，句句悲伤为你，永别的你。我的心浮浮沉沉为你，缠缠绵绵为你，永不改变。 怎么样爱一个人，以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，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，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更成熟的吻，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。我为你伤心，你的世界没有爱情，